总是想在来去之间寻找最佳状态，我的承诺不过是为了避免感爱。 下面你将听到的是柯一鸣演唱的《失火》，孟庭苇演唱的《结》，鞠颖带出的《请别让我见到你》。 Yeah.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黄大炜演唱的《我的世界》，毛毛演唱的《你是我最心爱的那首歌》，张智霖演唱的《爱情已死》。 一二三四 ，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. Trial production and the Seabank broadcasts the latest presentation from the monster you've been waiting for. 家乡没有那么多，我的世界只有你能为我牵留，我的一切没太多是与非，没有对错。Oh no， 地球因为你而转动。One girl, one world, one heart.